锵锵三人行，哎，这个刚才咱们聊星座哈，这个请来了白羊座的这个刘大师，还有射手座的曹大师， 和狮子座的这个窦大师。哎， 他说他有缘分，他生了俩儿子都是狮子座。不是，你把我 先生也是狮子座， 先生也是，当年先生也是狮子座， 当年是 是吧？这说明我觉得你是忘我们的， 那一定的。 是吧？ 那 而且这儿还形成一个链条，就是，曹老师射手射狮子，狮子猎白羊，白羊跟着这个射手后面。 射狮子，射手跟着狮子一块射敌人。 哦，你行。 这是 敌，对对，我跟你说，白羊，我就是刚才讲，白羊座，我的感觉啊， 就是 优越感极强。 就是白羊座的共同特点就是不信星座。 哎，我见过的几个白羊座的艺术家，我对他们有一个总结，就是他有时候也那儿你没辙，你知道吗？就是说呢。他就是穷牛叉，但是呢他拿出作品来呢也是真牛叉，这就有点烦你们，就是这种人，你知道吗？当然这个咱们星座胡说了啊，咱说点真实的东西，有文化底蕴的东西，就是咱们的两会嘛。你看我现在老跟人民日报在一块儿，我觉悟越来越高，跟着两会提案，曹老师有一个你会感兴趣的，就是书法进中小学课堂，有这个委员，好像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一个副主席，就是提出，其实这个提案也不止他一个人了，就是一直有这个呼声。 最早提出的是周乃正老师， 哦， 他早无数次在政协会议上提出来。 当然，书法呀，它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了。还有，我想它更大的意义上，对于全民族啊。这个普及性 教育， 我这该怎么看？格子，你的字写的怎么样？ 我在普通人里面还行，就是因为什么呢？我高中语文老师教导过我，说这个在座各位啊，如果你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做名人，提前准备好做名人呢，你就要提前准备这个名人名言。为什么？要不然你到时候真的成名人之后，你是没时间想的。于是我高中阶段想了很多名人名言，以及把这个个人签名练了出来。 这就是你看你们这一代人就是功利型的教育长大的。我小的时候写过大字的。 我看到的不是，我看到是他们的老师先于所有人早早的把这个书法教育提高了。 哎，但是呢，我觉得我也很怪胎，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字啊。写的跟狗爬的一样，那就是出来会产生恐怖的效果。就我是这么差的一个写字的一个人，以至于因为这些年老用这个手机啊，很少写字，所以提笔忘字这个现象也越来越经常。可是呢，同时呢，我又那么样的喜欢书法，就是我近些年，所以他们有些人有个讲法，说中国文化呀耐人寻味。就有的时候，反正我符合这个规律，就是青年的时候喜欢西方艺术，越到这个岁数越大呀，越开始对中国的艺术啊，这个越来越喜欢。你看，其中就有这个书法，小时候认识不深，现在就是你知道我很自卑，就是我又老也写不好这个字，我写的就根本没法写。可是我是那么喜欢看，我买了大量的这个字帖呀。拓片呐、啊，这种书法的这种，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就是其实没，我倒没有别的目的，就觉得很美，就觉得好开心。所以说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是我又觉得好像很悲观呢。就是说，恐怕早晚有一天 会失传， 这东西逐渐衰落了吧，对吧？ 对， 即便像我这样的人。都没几个了，是吧？就这么喜欢，对这个东西这么爱好，你是不是看到未来？ 我是这样的，我从小我特别喜欢书法，但是呢，我没有条件学书法。我们那儿乡村教育嘛，就是连书法课都没有。那我这字怎么练呢？我就只有一个地方练，就是印刷品。我就看着墙上的挂历，那个挂历呢，它偏巧啊，它又是用的那个行楷，电脑里面那个行楷，特别丑的一个字体。于是我后来我没有练过楷书，直接练的行楷。然后后来写，而且它那个笔顺有点奇怪，所以我的这个我自己知道我怪在哪，我写的字。然后同时呢，我又开始吐槽，我就想说，那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设计一下我们的印刷字体，让一个乡村的偏远少年有一个好的这个可以临摹的？ 所以我明显感觉到这个都是社会的错，你的老师找错了。就是今天社会上，你看这个要请曹老师来评鉴评鉴。就今天社会上风行的所谓书法呢，又离我让我那个欢喜雀跃的中国古人的这些书法呀，我觉得又好像不是一个范儿。 朱老师用两个字形容了，他说书法要是放在课堂里，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慢慢使大家欣赏水平提高，于是那些巧而伪的书家就被识破了。所以现在市面上很多很多伪书法家，但是因为他有个巧妙的包装，所以呢，你以为他是书法家，实际他不是。 那我给您看两幅巧的书法，市面上的， 是不还伪？ 啊、在网上找的，这就是现在写的，你看。 这是盛传。 坦荡还是荡妇？ 这是盛传的。 这个有意思。然后呢， 宾至如归。 宾这是宾至如归，那应该读成什么呀？嗯，归。叫什么呀？这个是 妇女至宝， 妇女啊，妇女至宝 都是段子，所以 妇女至宝 是大家认的。 再看下边是什么？这个是据说是杜甫能动，杜甫能动。哎，曹老师，你觉得就说今天的人们对书法的审美，你的这评价怎么样？ 我的评价，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刚刚这些念错的这些。叫什么匾啊牌啊，是因为大众的认识书法，就是认识繁，就不光是繁体字了，包括这种连笔的草写法水平太低。包括台湾，以前90年代初91年第一次去台湾，那时候几乎没有大陆人去，台湾人很惊讶地说，你可以念我们的正体字，我就觉得有点开玩笑。比如很多正所谓的简体字，他们认为咱们的简体字实际上是从古代的连笔简，就是书法里面的这种简写的正规化了，就变成简体字。如果你没有认识书法的可能性，那你就当然不会认识书法，认识简体字。所以主要就是一个，草书的认识不够，第二，全民练习书法的这种机会太少了。 所以啊，就是我就看到他们这个提案，我的感觉啊，你看，因为我现在就发现，就是好多东西这样，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些个，比如书法这些绘画。当然一方面我的预测是悲观的，我认为这玩意儿写书法的可能会越来越少，尤其是未来的看到这个科技发展，而且呢我也没什么社会责任感，我也不想勉强谁，对吧？孩子们要真不喜欢，你说我能怎么办？但是呢我只能讲我个人的心得，我就觉得要是我的孩子，哎，你不喜欢我是不能勉强你啊，但是我真为你可惜啊，就是中国的这个书法艺术，这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我认为是具有核心地位的，甚至以至于说，这个中国绘画当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书画同源嘛， 嗯， 对吧？你看元代的这个赵孟頫，甚至还专门画了一个画，他告诉你，你看画竹子。这一撇儿不就是撇儿吗？画石头不就像篆字一样的笔触吗？所以他就说什么那方知书画本来同嘛，就是中国这个书法和绘画这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呢甚至于我都有点迷信了，就是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好比说很多演员也爱写字，当然他们都以为自己写得很好了，但是 我还接到过一幅， 对吧？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候会发现呢，有些个我认为演技很高的演员好像往往同时他们都爱写字，这个我为什么老想尝试想写一写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培养我的审美， 因为你觉得你的成就可能越来越高了， 你必须写字，不要破了这个规矩。 对，就说你看，就说我就看中国的这个字里边啊，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我这么讲大家能理解，比如说电影里面有一切，有人生社会的宇宙的一切，对吧？那么我就要说书法里头更加是这样，它有一切，都就中国的这个书法里边这个写字，你看我原来认识比较浅，到后来我觉得它整个，你比如说这个毛笔啊，它是个软的，它不但有什么结构建架，甚至它在写的过程当中它有这个提按，它是这个整个一个弹性，你想这是一个什么功夫，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种舞蹈，这是一种太极拳，这是一种修身，这是一种太多，你所有的美感，甚至包括你个人的为人处事，你对这个世界的很多观念都跟你的这种玩意儿啊 都会表现出来。 我一直觉得纳闷的就是，我在国外这么多年回来再看中国的当代艺术，我就觉得中国的书法没有继承下来，在艺术家那儿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因为书法像你刚刚形容的那样，书法实际应该是最硬核当代艺术当中的一个身体艺术，一个行为艺术，你完全可以把它做成行为，完全是一种怎么去理解书法当中和人体的这种人的精神、身体力度，这种关系的一种表述。 我反而觉得，为什么我们当代艺术家不能继承呢？因为中国的书法向来不是艺术家继承的，中国的书法家一直是文人在发展的。 所以我刚， 哎，你这个观点也很重要。嗯， 他是作为文人做文化的一个工具嘛，写文章嘛。 对，而且他在文人那里的这个书法的这个位置其实不是特别的高。你要说一个大文人，你说您给我来一幅字儿，他会觉得你在侮辱他。 不，这个董其昌的字，他17岁考状元就没考上啊。嗯，就是最后他就拼，就是因为字不好，拼命的练字啊。 嗯，对。 最后他变成了明代大师之一。 对， 你算算明代的书家，他是数一数二的。那再往前数，赵孟頫他的书当然也好。 嗯。 苏东坡都是好，都是大官而字又好。 但是他们希望被认可的不是这个书法家这个头衔，而是这个文，什么文，就是他诗和文是他最希望被认可的。 董其昌说，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我写这么好古代人都没见过，太可惜了。 哎，就说这个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这是个必备的这个本事。就说书法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单独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艺术的什么门类？ 以前就是六艺吗？ 应该，对，应该在西晋是真正的单独出来了。西晋时期， 王羲之， 对， 是吧？ 在他之前是拓片啦，什么临摹呀，但是应该还可以再推到再早一点，但是王羲之那个时候是完全形成了一种独立的艺术。 实际上刚才讲到说，你不是说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书法。我们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嘛，可是你说中世纪后期骑士的他们的六艺是什么？就是什么骑马、狩猎、游泳，然后这个骑艺和吟诗这种。 我还 没有书法。 再接你上面说过，Steve Jobs 那个苹果的创始人， 对 ，Jobs 他读书是哪个学校呢？ Reed 叫 Reed College， 我有幸在那教过几年。那个学校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他专门收那种极绝顶聪明但又不规范的不听话的孩子。学校呢专门设了一个课，几乎是西方失传的一个艺术，在他那儿设了，叫西方的书法课，就是中世纪抄圣经、抄文书都是那种书法，只有在 Reed College 里德大学得到了传承。那是他最著名的一点。Jobs 呢，在那个学校，他后来回忆，我在那个学校什么都没学，幸好有这个书法课，让我打发掉了一些时间，也使我后来的一切都基于这个书法课。 对， 而且就是啊，你接着讲。 没有，就是因为乔布斯他是在那个斯坦福做那个毕业演讲的时候讲到这个故事啊，他讲到说他在里德学院退学之后的整整半年一直在上书法课，然后呢，所以他对这个字体特别着迷，以至于他后来这个创建苹果之后啊，苹果电脑的字体是特别漂亮的，而 Windows 抄袭了苹果电脑的字体，所以他后来很自豪地说，全世界的人们用上非常漂亮的字体是因为我辍学那半年。 因为你知道，就所以我老说，我说我很自卑，因为我的这个字啊，就跟狗爬的似的，所以我也没有资格去宣扬这个。可是我真是觉得，你如果我是我的好朋友，我就会告诉你，对吧？我不无意就是勉强别人，就说中国的这个对书法，咱是不会写了，但是即便是欣赏，我就觉得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对我主持节目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呢，是我不能用语言跟你说的。他对一个字的这种结构，包括对于人的状态，你从书法里能不能看出人的状态？比如说云门舞集的林怀民，他就看出了某种状态。书法在某种向度上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舞蹈，它是一种舞蹈的状态。你看一个，假如说一个人飞龙舞凤的时候，但是在这个舞蹈状态当中呢，有平衡，是动态平衡，这个东西包括这个结构。而且就是说，这个整个中国的书法艺术宝库里头，祖宗给咱们留下的这个宝库里头，我觉得 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单一。咱们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方块字从古到今几千年大样没变过，这就太难得了，在世界上来说。所以你看，我在我电脑上随便找几张，就是我平常经常这个看的，你就可以看看书法的面目。有外行他就不一定知道，他面目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看看啊，这个咱我这个是很浅薄。比如说这个《三希堂法帖》里边的头一篇啊，还不是王羲之的，是钟繇的。啊，钟繇都是学这个学过这个，不是王羲之都是学过钟繇的嘛？你看钟繇的这个字，啊，咱就不细说了，细说得曹老师来解说。我就是说美的不可方物，你知道吗？而且难写的，我试着写一写，你才知道有多难。你再看下边，你看这又是一种颜真卿的《争座位帖》。你看了吗？它又是一种面目。可能有些人呢，猛一看会觉得这个草不拉几的，这也叫好看吗？哎，你越看越好看，你再往后看， 它是一种性情的流露。 这又是什么呢？三千年以前青铜器上的文字的拓片，在青铜器上拓下来的，这又是金文，这是我相当喜欢的一种字。我一个字儿都不认识，但是我把它当画看。我认为非常美，对吧？ 你应该认识一个字 吧？认识几个字？ 王， 对，肯定的。 你看。这是什么？我跟你说啊，中国文人的就号称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你看，我现在给您看的是什么呢？米芾，宋代的这个苏杭米蔡，这个米芾大书法家，他学就中国文人一般都临过《兰亭集序》。你知道我拿米芾临的这个《兰亭集序》啊，跟这个故宫冯承素的那个一比啊，你才知道米芾临的多么像。就他曾经这样亦步亦趋的去学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所以我要给你看看米芾到后来发展出的他自家的面目。你看，这就是米芾的另一种面目。 这里面有个故事， 写给我的吗？写给窦先生的。你看，窦先生， 这里面还有个故事。 那咱们先把这图片看完。 你看， 这又是米芾的这个《蜀素帖》，这是他的，又是他的一种面目，号称是狮子伯相啊。就是非常用心写的这个蜀素帖。所以你看，我们拿这么几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这中国这个书法宝库里蕴藏着的这个面目啊太多了。你讲小故事。 刚刚插一句，就是因为刚刚看到那个图，为什么米芾前面写的这么漂亮，后面突然就变成狮子伯相了，突然变得这么有点剑拔弩张了，其实是受到了苏东坡的批评。苏东坡说，他就在临了所有唐以前的各家写的特别漂亮了，拿给苏东坡看。苏东坡说，比元璋旦之好之为好，你只知道好是好的，但你不知敝漏中有至好。他突然明白了，转而学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王献之也是苦于突不破他父亲建立的名声，于是他就寻找一种四气偏正，走出带有一点非传统，走一点别道，米芾往那一学。所以你看这个变化，这种变化其实就使中国的书法不仅仅像你刚刚说的那么高的成就，而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充满了非常诱人的整个文明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 真的，这真是文脉，这个书法的这个，因为其实跟现代的人任何一个门类里的探索一样，不断的建立规范，然后又突破规范，然后又树立，然后又什么传统创新坚持。所以我觉得人间万类，宇宙万类，也都在中国这个书法的这个字的方寸之间。 对，这里面有东方的价值观。你像我们这个说书法的人写的怎么样，什么能品、一品，是一直到一品，是吧？至高的境界，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它不是说你单纯把一个字，你就写一个字，我写成什么样，它就是一品。一品它携带着文化、人品、格调，对你整个人生是无数的综合因素。 对，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东西，我老觉得吧，其实你像曹老师他们这个就是真的是研究家，而且呢很多人呢是这个家学渊源，这个咱们没法比， 没法比。对， 但是呢我就老有一个不服，因为我出身就是个工厂大院的子弟，我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父母亲都是搞理科理工科的，对吧？就是我认为我就是个很俗气的人呢。那么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东西我原来什么都不懂，那我能觉得喜欢， 我也不认识他们写的是什么字儿啊，他就最简单的意义上，他就真的好看，而且越看越好，我跟你说比什么电影都好看。但是呢，我没法强迫别人，你没办法格子，我没法强迫，我只是觉得就是你，我是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真是为你感到可惜，但我并不准备勉强你。可是如果你愿意稍微费点心思，你进入这个大门呐，我觉得没白活，真的。就是咱们是中国人，咱们的祖宗几千年从甲骨文到金文，到这个《真草隶传》这么多的书家，一直今天，哎，哪怕说咱不看今天人写的字，光看看这些古代人的这个里边的这个美感，我觉得对我的营养啊，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会有一种真正的愉悦感。我记得我前一阵儿去那个龙门石窟看魏碑嘛，它有一个窟里面20个魏碑嘛，我在那儿待了小两个小时，一动不动就在那儿看，虽然也看不太清楚，但是还是感觉到说他在我边上，那种文化上的那种很难形容的感觉，就会让你觉得驻足不想走。 特别需要人把这种很难形容的审美感受形容出来，特别需要这样。因为我们都是老师教徒弟，师傅带徒弟，这个好那个不好怎么，但是这种感受如果能够理性的相对理性的把它描述出来，更多的人能体会到。 哎，对了，这就需要曹老师多做功课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这个就说中国文化啊，跟这个西方啊，它也不太一样。西方呢，它好像都是一种叫做构成论，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文化叫生成论，是从一个来源就那么生成。而且咱们的很多东西呢是综合的，就像你刚才讲的，书法最早呢，它是个实用的。对吧？他并不是说单独有一个艺术，但是咱们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文人写写写写写，哎，你像我就说像这个青铜器上的金文，那就是一种神圣文字，在当时，那就是錾刻在这个祭祀的礼天的这个重器上面的这种字，它当时是一种什么状态去写？而且你比如说为什么我说我有点迷信呢？我老喜欢观察一些个人呢，比如说我就觉得有些个人特别聪明，我往往发现呢他有这个写字的爱好。我自己的感觉可能是迷信啊，中国过去有些讲法，比如说字如其人，这个呢也不能做生硬的理解，其实不一定的，坏人也可能写字，写康生不一定，坏人康生写字就非常 好， 蔡京的字很漂亮， 蔡京的字就非常好，所以不能简单的这么理解。但是呢它确实是人的某种格局和状态必然反映在这个里头。你比如说我现在说的这个中游的这个见祭侄表哈，三希堂法帖放在头一位的这个，你去看啊，最这一篇下来你看着整整齐齐吧，可是它最大的字比最小的字大出好几倍。他这个就你想到没有，一个人比如说咱当一个领导或者咱当一个主持人，你知道吗，这个里面有你的一种平衡感的训练。哎，这种平衡感又不是单调的平衡感，你说一分钟他说一分钟，不是，它是一种一是在动态的活动的平衡感， 所以得是高超水平的主持人才 不是。而且还有具体的，就是说笔墨，中国人讲中国，就你欣赏中国绘画很多时候要看你的线条，你这线条够不够有弹性，你的线条够不够有内涵， 内在的力度。 对啊，中国很多书法就是个线条美学，就是它这个线条的功夫。所以我老觉得对人呐，有某种很神秘的影响。这个你爱信就信，不信就不信。但我就觉得中国书法真的是，咱至少要能欣赏啊，你就活着占便宜，真的占便宜。 我想在你这一篇宏论的后面续一句。以前我在2000几年的时候回到中国来，真正的回到中国来做展览，就听到别人说中国文脉已断，怎么可能断？今天的书法它是细流，但是你这么一说，这又续上了，大家马上看到了，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看看西方的传承，从希腊到意大利到法国到德国，它文脉再完整，它说的都不是一个语言，更别提有这么一个书法。还不说咱们还有很多东西，很多线丝丝缕缕的穿起来，所以中国的文脉是不可能断的，而且是最强，而且都渗透在细胞里面的。 所以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倒是因为我常年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嘛，我倒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书法这么漂亮，但是我们的电脑字体 我们的印刷字体在全世界属于非常差的，比日文差，比英文差。当然这我只能读懂这两种文字，所以我倒是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把这种书法之美啊，能够像乔布斯一样贯彻到电脑里面，让这种美感真正的去成为我们视觉美感中的一部分。 哎呀，你说的这个也特别好，你说的这个，你知道我最近不是在外边做个节目吗？哎呀，非得就是你可以选的这个节目的叫用什么字体？电脑里没有一个让我觉得能看得上的，什么要不就黑体，最咱说最简单的就黑体了吧，剩下那些楷书那些打上去都觉得丢人不好看。最后我才是说，我的一个台湾的收藏家的朋友，他自己电脑里有一种字体，他平常印他的收藏品用这种字体，我看有时候有点像那个倪瓒的那种字什么，但是就是哎，终于我就发现一种字体，我说你能不能授权给我使用，我很感谢他就授权给我使用。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真的，你如何跟电脑结合起来，你能不能把中国书法里过去咱讲颜体字啊什么流体字啊，曹老师你觉得这有戏吗？就电脑字体 当然有戏了，现在电脑里面唯一的有书法意思的就是和烧机体，烧机体就这么一个，他是真正的书家和烧机。那中国书法家太多了，你刚刚说到倪瓒，那徽宗的瘦金体呢， 瘦金体啊， 太漂亮了。 对啊， 太多的体都可以用。 我感觉最遗憾的就是直到现在明代印刷匠弄的那个宋体还是大家主要的一个字体，这个真的并不好， 是毛进击鼓阁的体，大家都从上面挖字来用。